以离开约束。 爸爸去哪儿用这首歌曲呢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这里是麦生活895还有好音乐99，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啊。今天已经是农历14了，1月11号，还有整整半个月的时间咱们就要过年了。在过年期间带着家里边的小宝贝儿去一些什么有意思的地方呢，来过一个好新年。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江经理，我们来介绍一下在过年期间咱们北京野生动物园有哪些有趣的项目在等待着咱们的亲子一起来加入哈。好，我们首先来请出江经理。江经理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 对， 也算老朋友了哈。 是的。 好，今天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在过年期间咱们北京野生动物园会有哪些有意思的活动等着大家呢。 是这样，那个北京野生动物园呢自从元旦开始首次已经举办了这个欢乐动物戏曲游乐园的活动。上次我来节目咱们一起也是做了这次的这个活动的 介绍，也是介绍过咱们这戏曲乐园。 对， 冬天嘛，虽然今年冬天的雪呢确实是太不尽如人意了哈，到现在也没怎么下，但是没关系，咱们北京野生动物园呢给大家已经准备好雪了哈。大家可以到这个地方来玩玩雪。 对，我们的这个戏曲乐园呢，这个一共分为三个区。小朋友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我们这个戏曲乐园游玩。这个三个区呢，最大的特色实际上是可以和小动物们近距离的接触和互动。 对，它的特色的话，就是说大家想玩雪的话呢，到哪儿都可以，像崇礼啊，那滑雪场的雪也有哈。 对的。 但是咱们这个特色呢，就是不仅有雪，还有小动物。 对，实际我们的小动物也特别喜欢的雪，特别喜欢雪。 对， 像我们的小东北虎啊，小黑熊啊， 对， 还有羊驼，特别喜欢雪。然后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在这个丛林探险区里面，小朋友可以开着坦克，在这个穿梭在树林间和小动物互动。 对，刚才我们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还说。我说哎，这小动物不怕冷吗？后来江经理说，这都东北虎呀，这怎么会怕冷呢？ 东北虎、黑熊， 对， 都是不怕冷的动物。 对，羊驼也不怕。 对，羊 驼的毛 厚层厚厚一层毛。 对，它这个毛的话，羊驼的毛可保暖着呢。 对， 非常可爱哈。咱们北京野生动物园呢，咱们还是要先跟大家说一下地址哈，这可不是上次老虎咬过人的那个。 我们北京野生动物园呢位于大兴区的榆筏镇。 就 是从玉泉营出发大概42公里， 一路往南。 对，一路向南，沿着这个京台高速。 没出北京，快出北京了。 对，是在那个榆筏镇。 在榆筏大家呢就可以找到了。如果是开车过去的朋友呢，您可以在导航上来搜索一下北京野生动物园啊，一定要记好哈，这个是在咱们南边，是在京开高速往南走，还没有出北京，快出北京的时候，在榆筏镇，咱们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啊，不是上次老虎找着人那个，那是在八达岭南的远着呢。好，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在咱们冬天哈，咱北京野生动物园呢，给大家准备了雪，还有在雪地里边的小动物在等待着大家。带着自己家里边的小宝贝儿一块儿过去体验一下。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咱们有一个开着小坦克的这个丛林探险区。 对的，丛林探险区。 还有别的吗？ 除了丛林探险区以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叫飞碟滑雪区。 飞碟滑雪区， 对，另外还有一个叫儿童戏雪区， 儿童戏雪区 分为这个三个区域， 嗯， 三个区域呢体验的项目也都不一样， 嗯， 像我们的丛林探险区是开着小坦克穿梭在丛林间和这个小动物互动， 这适合小男孩， 对， 嗯， 然后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坐在小坦克上穿梭在丛林间， 啊，这小坦克可以两个人坐，就家长可以带着孩子， 对对对，家长可以带着孩子，然后另外那个飞碟滑雪区呢，是这个我们可以乘坐雪圈， 嗯， 然后从五米高的这个雪坡上，也快速的滑下去， 其实就滑雪的一种， 对对对，就是滑雪的一种， 这雪圈就像咱们的游泳圈差不多哈，可能就稍微硬一点，它里边不是充气了是吗？ 里面也是充气， 也是充气， 对，也是比较硬，然后这个大人可以带着孩子一起从高高的雪坡上一下滑下来， 就是大人可以坐在上面，然后怀里边抱着小朋友， 对的对的， 啊， 然后右侧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潜湖，潜湖里面各样的这个天鹅在湖中游弋， 哦， 然后还有这个山和水， 嗯， 然后左侧呢就是我们的孔雀站在这个树枝上， 啊，孔雀在看着你滑下去， 对对对对，非常的漂亮， 对，是左边是孔雀，右边是天鹅， 对， 嗯， 然后第三个区呢是儿童戏雪区， 嗯， 儿童戏雪区呢主要是孩子可以带一些那种玩具式的这个小雪 箱，就跟到了沙滩上一样， 对对对，和沙滩一样，就是只是沙子换成了我们的雪嘛， 嗯， 然后小朋友也可以堆一堆雪人啊，拿着我们的雪球夹， 嗯， 加一些这个小雪球相互之间玩一玩， 对， 然后另外可以做一个很漂亮的小雪人， 对， 嗯， 因为像咱们这个年龄哈，就小的时候都堆过雪人，但是呢今年没有什么雪，那不知道大家呢这个就没办法在家里边，在家门口门前教咱们小朋友堆雪人了，没关系，到咱们北京野生动物园咱们准备好了雪哈，而且呢在儿童戏雪区，大家呢可以把家里边的这些家伙事儿全拿过去，什么小铲子呀小桶啊这些东西呢带过去，咱们现场有吗？ 然后我们现场也是有， 现场也有， 对，也是有的，然后你可以， 嗯， 但是我们现场是要你要付一点费用，20块钱 啊啊，那 如果如果你也可以自己，如果你要家里有的话，也可以小朋友自己带上自己的小桶， 嗯， 和小铲子， 嗯， 去那儿那个玩雪， 对，家长呢可以指导咱们的小朋友来堆一个雪人，这也是锻炼咱们小朋友的动手能力嘛， 对的，对的， 嗯，咱们小时候的这些乐趣哈，其实呢现在的话呢可能条件并不是那么具备哈，像今年就没就不怎么下雪，但是没有关系，咱们还是要把这些老的记忆捡回来，跟着咱们的小朋友一起来体验，一起来重温一下， 是的， 嗯， 是的， 那 种感觉真是 太温馨了， 也很温馨 了是，还有的话呢我想知道一个问题哈，就是像刚才您说的这三个项目都是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多大年龄的小朋友去玩的呢？ 丛林探险区里面的小坦克呢一般是六岁以下吧，成人会带着一个六岁以下的孩子， 反正成年人也能坐， 成年人也可以坐， 对，一个大朋友带着一个小朋友都可以， 或者 是 对 或者是稍微大的一些小朋友啊，或者是十几岁的小朋友带一个小的小朋友也可以， 也可以， 嗯， 没问题，足够坐下， 对对对， 这是丛林探险区里面小坦克， 对，小坦克它旁边就是小动物吗？就是咱们人是坐在坦克里边，那外面就是小动物吗？ 我们是这样，我们丛林探险区的主题是保护野生动物，打击偷猎者。 嗯， 实际野生动物它的生存环境就是很自然、很自由的这么一个环境。 嗯， 然后呢，这个但是在丛林中会，我们知道还会有一些像偷猎者，实际上只做 不怀好意的人。 对，保护野生动物这么一个意识，从小树立孩子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嗯， 所以呢，我们中间也会有工作人员扮演的这个偷猎者。 啊， 然后小朋友会坐在坦克里，以及我们的偷猎者和我们的小动物近距离的接触互动，认识我们的小动物， 对，也培养一下孩子的爱心， 对的， 嗯，好，那这个呢咱们说完了哈，像这个飞碟滑雪区，这个呢可以坐着一个小雪圈从五米的高台滑下来，那这个的话适合大概多大的小朋友玩呢？ 这个雪圈也是可以亲子互动的，就是可以成人带着一个小朋友， 大人也抱这个小朋友， 对对，或者只是小朋友坐也可以的， 嗯 嗯，我们从元旦开始开嘛，很多的小朋友都是父亲给他拉到坡上，然后把小朋友放 下去， 直接给推下去。 对，这个因为充气的雪圈嘛，而且呢是在雪地里边，所以也不要担心小朋友会受伤。 对，没关系，小朋友呢，基本上3岁左右的小朋友都是没问题的，可以自己独立坐在雪圈上， 还可以锻炼他的勇敢。 对的， 嗯，对，像儿童戏雪区可能就适合小一点点的小朋友了。 是的，儿童戏学区呢，主要还是稍微小一点的小朋友带着学铲啊，或者学 小 家呀， 小工具啊， 小工具可以搭建他的小城堡， 对， 可以这个堆雪人，可以和小朋友之间互动。 对，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哈，这么好玩，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要讨福利了，就是这些项目的话都得给咱们听友送，没问题吧？ 没问题。 行，那来说一下咱们节目的福利吧。 是这样，大家可以和上次一样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89216666或者89216606，那前30位的听众可以选择享受我们这个丛林探险区小坦克的体验一次，或者是我们飞碟滑雪区的雪圈体验一次。 就是说今天哈，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听友，那如果是咱们家里边有小朋友的话呢，大家可以带着小朋友到咱们北京野生动物园去转一下玩一下哈。我们给大家送东西哈，送的话呢是咱们丛林探险区的小坦克，或者是咱们这个飞碟滑雪区的雪圈。这雪圈的话大家不要小看啊，30分钟足够您玩了， 玩的很高兴的。 对，但是前提就是大家要打电话预定一下，因为咱们要统计一下人数哈。 对的，一共前30位听众可以享受这两个，其中的选一个。 对，而且的话呢，大家也要说一下您大概哪一天去啊，然后呢，咱们统计一下人数，前30位，大家呢可以获得咱们的赠送，就是这两个项目当中任选一个。电话呢，请大家记好了哈，是89216666和89216606，89216666和89216606，89216和89216606。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国一国二限行宅在家，不如置换一台吉利车，让你感受车外是北京，车内是北欧。现大兴店京城月、房山店沃德龙顶免费为您评估座驾，详询大兴店6124-0788，房山店8030-8588。 策划找顶火，设计找顶火，制作还要找顶火，广告代理、影视影像、品牌展览、公益助推、企业形象策划都要找顶火。 顶火是谁？北京顶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地址良乡盛通广场6层21号，电话6030-5515。诚信合作，注定顶火。 雾霾，雾霾太可怕了！ 快安装华汇家新风空气净化系统啊！不开窗换气，除雾霾各种有害气体。 华汇家，回家的感觉真好。 京东、苏宁等各大网站有售，凡99听众订购还有好礼相送，请加微信号“华汇家新风系统”首字母。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生活有机生活，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一世中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能平安回来。 亲亲我的宝贝。 周华健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哈，亲亲我的宝贝。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说一下亲子游的内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机生活，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江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我是来自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市场营销部经理江立成。 嗯，江经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北京野生动物园在近期给我们推出的这些非常有趣的一些活动。 北京野生动物园呢，从元旦开始首次举办这个动物狂欢大那个欢乐动物戏雪乐园的活动。 嗯， 然后这个戏雪乐园的活动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在雪地里面可以和我们的小动物亲密的互动啊，然后可以体验和小朋友和动物之间的这个乐趣。 嗯，跟着动物一起在雪地里面撒个野。 对对对对对 对，好像咱们过年期间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活动。 对，我们在过年期间呢，还会举办这个动物狂欢大庙会的活动。这个 动物狂欢大庙会， 对，动物狂欢大庙会，在这个庙会中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北京的小吃啊、游戏呀、 啊 嗯，还有这个可以买很多的那个棒棒糖、小礼品啊这些、 嗯。 然后另外呢，在这个庙会过程中呢，会定期有这个动物狂欢的疯狂动物大巡游的活动 啊、哦，就 是 跟迪士尼一样，就在动物全都出来了，然后就结束。 对，小动物它会坐在一个花车上， 嗯嗯， 然后。穿过我们的大庙会的场地， 嗯， 然后游客可以近距离的观看我们这些小的动物。 对，像咱们老北京都知道庙会有多热闹哈，但是这个庙会呢跟其他的庙会不太一样，就是它是动物狂欢大庙会，这个尤其适合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一块儿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啊，不仅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好看的，还有有趣的，这个呢是在别的地方是真看不到。嗯，啊，这就是我们在过年期间的动物狂欢大庙会的内容。我们赶紧来跟大家继续介绍咱北京野生动物园还有一些什么比较好的常规的项目。像刚才咱们说到的是这个戏雪这块哈， 对， 冬天嘛，这是非常应景应季的一个项目，那冬天肯定要玩雪呀、啊、那咱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好玩的吗？ 除了在北京野生动物园可以进入这个欢乐动物戏雪乐园以外，北京野生动物园还分为三个大区， 嗯， 分别是步行游览区、猛兽体验区和自驾游览区。 嗯，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 这个 步行游览区吧。 嗯嗯，好嘞。 我们步行游览区里面呢，主要还是以展馆和展区的参观形式， 嗯， 大概有30多个展馆展区， 嗯， 然后这里面呢，像我们比较特色的有这个淘气的黑猩猩， 淘气的黑猩猩， 对， 黑猩猩可是特别聪明， 特别聪明，它得相当于4到5岁的孩子的这个 正是闹的时候呢， 对，然后这个黑猩猩有一个特别坏的绝招， 嗯， 就是当小朋友们趴在栏杆上看我们的黑猩猩正在荡秋千的过程中呢， 嗯， 聚精会神的时候，他会偷偷的从后面抓一把土，然后扬到小朋友的身上。这是我们这个黑猩猩最大的 一个，对对对，就是特别调皮哈。 对， 但是呢，这也特别有意思。那这小朋友的话呢，可能觉得哎，还挺逗的。那看着这黑猩猩就是在荡秋千呐、啊，或者是在就这个场馆里面很多黑猩猩吗？ 一共有两只， 一共两只。 对，这两只黑猩猩呢，然后夏天的时候它会在室外的这个活动场所， 嗯， 然后现在因为是冬天嘛，可以穿到这个珍稀动物馆里面参观我们这个黑猩猩。 哦， 除了这个黑猩猩以外呢，我们在室外的展区也还可以参观我们这个奇特的奇妙的家庭组合。 奇妙的家庭组合？ 对， 那是什么样的家庭呢？ 我们这个奇妙家庭组合是由两只狮子， 嗯， 两只老虎， 嗯， 和一只小狗组成的。 哦，两只狮子，两只老虎，还有一只小狗。 对， 在一块生活。 在一块生活。 那老虎不咬小狗吗？ 当然不咬，而且这里面小狗是老大。 小狗还是老大。 对，因为这个两只狮子和两只老虎呢，从小它有母亲是母亲不带。 哦， 母亲不带呢，所以就要由人工育幼长大的。 嗯嗯， 人工育幼长大呢，因为它这个身体相对来说比较弱， 嗯， 所以呢，我们在找了一只这个母狗，就刚生完小狗的这个只奶狗妈妈。 嗯嗯嗯， 这个狗妈妈呢，从小把这两只狮子和两只老虎，还有它的小狗宝宝一起带大的。 嗯， 所以都是吃这个狗妈妈的奶长大的。他们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相当于就兄弟姐妹。 对，等长大了以后呢，这个小狗已经树立了在家庭中的绝对地位 啊、哦， 所以饲养员在给它喂牛肉的时候， 嗯， 一定是小狗第一个吃， 嗯， 小狗抢到了牛肉，老虎和狮子都不会跟它抢的， 嗯， 而且如果要是第一块肉、 嗯、 老虎被老虎咬到了、 嗯， 没有及时吞下去的话。 嗯嗯， 小狗也会从老虎口中夺食 的。对，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虽然是老虎是这个林中之王啊，但是的话呢，它也会报恩，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所以的话呢，小狗才能够就是成了这样一个奇妙的一个家庭的这么一个关系。 对，这个家庭中相亲相爱， 嗯， 特别的好。 对， 其乐融融的。 对，这个呢也适合给咱们的小朋友呢来看一下，来跟他讲讲啊，就是咱们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就是有了这个心的话呢，你想就是林中之王一样也可以变成非常温顺的老虎。 对，这是第二个特色的区、 嗯、对， 然后另外呢，除了这两个展馆展区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特色的展区，就是我们的爬行动物馆。 爬行动物馆，那顾名思义就是像蜥蜴啊、鳄鱼啊这些的吧？ 蜥蜴啊、蛇呀、啊，这个、 哦、 这类的这个爬行动物。 对，这看得我有点害怕，有点瘆人。 我们这个爬行动物馆里特别的漂亮， 嗯， 然后呢，它的温度一直要保持恒温恒湿的。 对， 因为这个爬行动物对温度和湿度的要求 太冷了，这蛇都冬眠了，就看不到了。 对，然后另外它可能如果太冷的话，也会危及它的健康。 对对对，嗯， 所以这个爬行动物馆里呢，像我们有非常漂亮的黄金蟒。 哦，黄金蟒，这个 纹蟒 不太容易见，对， 等等这些。然后另外呢，还有各式各样的蜥蜴， 嗯 嗯，然后还有非常大的娃娃鱼。 哦，娃娃鱼也有。 对， 嗯， 然后包括变色龙啊，这个等等这些蜥蜴的展示，还有我们的苏卡达陆龟。 哦，苏卡达陆龟。 对，是陆龟的一种，可能非常大。 嗯、对对对、 嗯， 特别大，可能小朋友在别的地方没见过这么大的乌龟。 对，和我们日常见的乌龟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是，这都很适合带着咱们的小朋友去那边开开眼界，长长见识。而且呢，咱们这个地方呢也特别好找，也很快哈。其实大家呢就是走京开高速，从玉泉营开始，一路往南，还没出北京，快出北京的地方到榆筏镇，咱们就可以找到咱们北京野生动物园了。 对、 嗯， 如果您要是来游玩的话，您可以导航直接输北京野生动物园，导航上就可以直接到了。 对， 一般从玉泉营出发大概42公里。 嗯，而且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门票哈，不是送门票，这是一份礼物了，还不仅仅是门票，这个呢是咱们在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戏雪乐园里边有两个项目哈，这两个项目呢也是我们认为可能是最值得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两个项目了。因为像这个雪圈的话可以玩30分钟，这个可以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还有像小坦克也是大人小朋友都可以一起的，这是亲子最好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觉得特别特别值得送给大家。 是的，这个两个项目，一个是丛林探险区的小坦克，然后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89216666或者89216006的前30位观众，你可以选择我们丛林探险区的小坦克体验一次，或者我们飞碟滑雪区的雪圈滑雪一次。 对，只要您打电话预定一下，告诉我们啊，您大概什么时候会去，咱们统计一下人数，前30位我们就会送给您，雪圈或者是小坦克这两个项目当中任选一个。但这两个项目呢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亲子互动的一个方式，而且呢对这个年龄呢也不太限制，就因为大人和小朋友都可以一块儿来去参与的哈。打电话吧，89216666和89216606，89216666和89216606啊，记得是89214个6，还有一个呢是89216606，赶紧打电话，我们就可以预定到这个小坦克或是雪圈了。 对的。然后如果您要是打电话，没有名额的话，您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会不定期的推出一些这个科普的活动啊，还有这个门票的抽奖啊等等这些小活动。 对，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实时的动物园的动物的信息呀，也是非常好的这个科普教育的这么一个平台。 对，那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是什么呢？ 您可以搜索北京绿野晴川野生动物园。 北京绿野晴川，绿呢是绿色的绿，野呢是野生动物园的野， 对， 野外的野， 野外的野，晴是晴天的晴， 对，晴天的晴，川呢 是三个数的川， 对，就冰川的川，绿野晴川就可以，北京绿野晴川 野生动物园，北京绿野晴川野生动物园。然后或者呢，您可以搜索 BWILDLIFE， 然后 ZOO。 这也是 北京的 Wildlife Park，Wildlife Zoo， 对对对，北京 Wildlife Zoo 就可以了。这个的话呢，也可以搜索到哈。好，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广告，大家不管是打电话还是加微信公众号都没有问题。记得啊，电话呢是89214个6，还有89216606。好，我们来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世上里，我最爱你爱你。 洪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要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 现成邀烟酒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等商家入座。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电话6035-6966。 车主朋友注意喽，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万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10-8014-3000。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不同的生命追逐同一份希望。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031238006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我是陈斌， 我是季海星， 我是张艺亚， 是张磊。 在此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 等着你。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不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今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虽宽，这条路却难走， 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有机生活正在直播，来自欧阳菲菲的一首歌曲啊，感恩的心。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呢，是来自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江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说一下咱们北京野生动物园为大家准备的非常有趣的一些项目哈。刚才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说到了像咱们的戏雪乐园，哎，还有呢咱们的就是说到的咱们的步行有好多的场馆，还有呢调皮的黑猩猩， 是的， 对，黑猩猩，嗯，还有呢就是一个神奇的家庭组合，两只狮子，两只老虎，还有一只小狗， 是的， 嗯， 这是我们的步行游览区。 对， 我们北京野生动物园呢一共三大展区， 嗯， 在游玩完步行游览区以后呢，还可以免费的再去乘坐我们的猛兽体验区的龙网车， 嗯，这叫龙网车， 对， 顾名思义就是人在笼子里边，野兽在外头。 对，我们这个猛兽体验区呢最大的特色就是惊险刺激，而且不会有安全 感。有哪些惊险刺激的项目呢？ 嗯，这个猛兽体验区呢是人走进一个我们这个龙网车中，龙网车呢，就是把人关到笼子里面， 对， 然后我们走进动物的王国， 嗯， 然后穿到这个猛兽体验区里面， 嗯， 第一个会遇到的动物就是我们的棕熊。 棕熊， 对，我们的棕熊呢，你可以车上带一些肉。 嗯， 我们会给游客配一些肉和这个胡萝卜， 嗯嗯嗯， 然后你走进那个动物的展区里面， 嗯， 然后可以喂喂棕熊一些胡萝卜和肉， 嗯 嗯， 然后非常近距离的接触。 那它能挠到咱们吗？ 不会的，因为我们这个龙网车的这个设计啊， 嗯， 都是非常的严谨的， 嗯， 对， 动物的手指是伸不进来的。 哦， 就是你可以把胡萝卜伸出去。然后车上呢会有导游会告诉你如何的做， 怎么去喂， 对，怎么去喂啊，怎么和这个动物互动啊。包括我们其中有一只棕熊还会作揖，会转圈 啊，就是它要是拿到咱们送的这个食物的话它会作揖。 对，这只棕熊 还转圈， 特别的好玩。 那大家可以过去看一下，带家里边的小朋友过去看一下哈，这个会作揖的棕熊，可以给它喂喂肉，喂喂胡萝卜。 对，这是第一个猛兽体验区里第一个遇到的动物。然后除了棕熊以后，我们继续往里走，会穿越这个东北虎的这个领地。 哦， 然后会穿越这个非洲狮的领地。会穿越斑马、大羚羊。还有梅花鹿的领地。甚至会穿越我们这个骆驼、牦牛的这个领地。 就越来越多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咱们都可以看到。 对，我们这些动物呢都是散放在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区域里。然后呢人只是一个过客。 对， 他会坐在我们安全的龙网车里。然后得去进入到动物的领地中，然后和动物有一个互动，比如说喂喂胡萝卜、喂喂肉啊。 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 对，近距离的看，近距离的观察一下。 对， 动物包括它的生存环境。 是，像刚才咱们在步行区的话呢，可能你只能是看场馆里边的动物，那这可能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呢，咱们在龙网车里边的话呢，你就可以很近的看到，就像咱们面对面就能看到， 对， 一些细节咱们都能看到。 对，包括我们在喂棕熊的时候， 这 个棕熊着急的时候会喘粗气 啊， 然后甚至你都能感觉到棕熊那个哈气会喷到你手上。 哦，真的是非常的刺激，这个体验非常的棒哈。我们说到了很多动物，那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刚才呢咱们在这个小坦克的这个地方哈，也有好多动物，像刚才您说的有东北虎，还有像咱们的这个熊，还有一种很可爱的动物就是小羊驼。 羊驼，对， 这个咱们忘了告诉大家了。 对，东北虎、小黑熊和羊驼都非常的可爱。 对，是。 然后还会有你在步行游览区游玩的途中还会不经意的会遇到我们的黑天鹅。 哦，还有黑 天 鹅。 白 天 鹅和幽闭天鹅、黑颈天鹅。 对，它也是就走在路边。 对，都会走在路边。 非常的可爱哈。我们今天呢是给大家送出30个名额。大家呢如果是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的话呢，我们可以送给大家丛林探险区里边的小坦克，或者是飞碟滑雪区里边的雪圈。这雪圈的话呢有30分钟的游玩时间，大家呢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来亲子互动一下，带着家里边的小朋友一起到我们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来进行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周末哈，可以趁着周末的时候带小朋友过去。那我们的电话呢请大家记好了，大家只要打电话来预定一下，告诉我们名额，告诉我们时间，我们统计一下人数，前30位听众您都可以获得我们的赠送啊。现在呢还有名额，大家赶紧电话打起来，是89214个6，还有一部电话呢是89216606，89216666和89216606。打电话接通以后呢，告诉咱们的工作人员您是895或者是995的听众，就说听到了咱们这期节目，想要预定个名额来到咱们的野生动物园去游玩，那我们会送给您小坦克的这个券哈。 对，小坦克体验 啊、体验，或者是这个就是飞碟滑雪区当中的雪圈，30分钟的雪圈，这个从5米高的这个滑道上给滑下来的这么一个体验，可以好多轮哈，30分钟随便你玩。 可以随便玩。 对，就是一个雪圈嘛。 雪圈30分钟，然后你可以爸爸可以把雪圈拉上去，然后把自己家的小朋友呢坐在雪圈上，然后爸爸也可以和小朋友一起 滑下来， 从5米高的这个雪坡上快速的滑下来。 对，下一轮可以换成妈妈。 对，下一轮换成妈妈。 对，是因为有30分钟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亲子互动的体验项目哈。打电话告诉咱们的客服人员说您是听到广播的，想要预定一下，哎，我们呢就会送给您这个项目，而且很方便，就是大家到野生动物园，我们记下了您的联系方式，直接过去咱们就可以换这个票了哈。 对的。然后这个如果你买完票进到这个野生动物园里面呢，可以往前走一点，就是爱心小屋。在爱心小屋里面呢会有我们的牦牛啊、

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的渴望。他们是我的希望，让我有继续的力量。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一样。他们是未来的希望，但愿我能给他一个指向天堂的地方。虽然我难免还是会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今天我们的节目都很有爱啊，这首歌曲呢，李宗盛希望，我们今天的歌曲还有我们的话题都是跟家里边的希望有关系的。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于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江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说说咱们亲子游的话题。嗯，而且呢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像最近空气又不太好，家里的小朋友老生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趁着天气好的时候，咱们出去外面走走，带他们到野生动物园看一下这小动物，改善一下这心情。老这么雾霾的也不是办法。嗯， 是这样，那个最近这些天啊天气真是不错。 嗯，这几天还不错，真还不错。 对的。 嗯， 然后在那个我们的北京野生动物园里面，小动物也都在外面撒了欢了。 嗯， 然后在我们的那个欢乐动物吸血乐园中，在雪地里打滚啊，然后和这个小动物之间的这个互动啊，还和小朋友一起在这个丛林探险区中，然后相互的这个互动和亲密接触。 对，是，你看小动物都出来了，咱们的小朋友也应该出来到这个野生动物园，到大自然当中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哈。那同时呢我们也非常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两份礼物，那就是今天呢所有打电话的听众啊，我们给您送咱们这个丛林探险区的小坦克的体验。这小坦克呢是可以一个大人带着小朋友坐在上面，然后呢在这个丛林当中啊会有一些偷猎者啊，那当然这偷猎者是假的哈，就咱们的工作人员扮演的， 是的。 但是呢可以培养咱们孩子的一个爱心，哎，你要从小保护一个爱护动物的这么一个意识。 对，这是小朋友可以在我们的丛林探险区里体验到的。 嗯， 然后除了丛林探险区呢，我们另外送出的另外一个体验的项目呢是我们飞碟滑雪区的雪圈的体验，30分钟。 对，雪圈呢是从5米高的这么一个滑道啊，雪道上面滑下来啊，30分钟的体验，大家可以尽情的撒野啊。 是的。 嗯，这两个项目的话呢我们都要送给大家，那方法呢很简单哈，大家只要打电话来预定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统计一下人数，前30位听众我们都会送给您这两个项目当中的其中一项啊，您可以自己来选择一下这两个项目当中您比较喜欢哪一项都是可以的。详情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来咨询和预定。我们的电话呢是89216666，还有一部电话呢是89216606，89214666，还有89216606，89216666，还有89216606。好，我们刚才说完了咱们这个就是步行的，还有咱们这笼子车里面的这个猛兽体验区。那最后的话呢，野生动物园嘛，咱们占地很大，那我们呢，哎，就要说到咱们这自驾的这条线路了。 对，自驾游览区呢，是我们北京野生动物园的一大特色。 嗯， 这个我们那个自驾游览区呢，建设完成于2015年5月1号开业的， 刚开业没多久呢。 对对对对，15年的五月一号刚开业的， 一年多。 对，占地有1200多亩。 哦， 然后一共10公里的游线，如果你自驾车的话，会 等一会儿呢。 最短的距离也要1个小时。 对对对，是， 你才能游玩这个自驾游览区的这个体验。 嗯， 一共分为7大展区。 嗯， 然后展出动物大概有这个60余种，800余头只。 800多只。 对对对，自驾游览区呢，然后另外我们只设2种的体验的形式。 嗯， 一种体验形式呢，就是我们游客朋友们可以开着自己家的自驾车，穿行在这个动物的王国，然后在这个7大展区看到从亚洲到非洲，从这个高原到山地的 这些动物的展示。 嗯， 然后另外一种那个参观的模式呢，是可以乘坐我们自驾游览区里面的一个小火车。 嗯，这个小火车收费吗？ 这个小火车是免费的。 免费的。 对对对， 就是说有的朋友呢，您要想开车的话呢，您可以把您的自驾车开进去，没问题。那如果是您觉得哎呀挺累的，那算了，那我们还要照顾小朋友，也不想开车了，那没问题，您可以乘坐免费的小火车游览也是可以的。 对，您也可以乘坐我们的免费小火车进到这个自驾游览区里面，体验这个七大动物展区，还有六十余种的一些动物。 嗯，对，这个过程的话要一个多小时哈，甭管是咱们自己开车还是坐小火车，都得一个多小时吧？ 对，都得一个多小时。 对，这够玩儿。 对，够玩儿，三大展区嘛， 这 还是其中一项，而且是我们 这开车 一 脚油门到了没意思。对，一个多小时，再做您这个好好在里边尽情的来游览啊，看看呐、啊，这个也都还不错，而且呢，可以在车里边准备一些好吃的好喝的，然后可以一边开车一边自己吃，也不错。 是的，而且我们这七大展区呢，分别有不同的特色。 嗯， 像我们的湿地展、湿地探幽区，然后里面展示的丹顶鹤呀，像我们湿地的一些动物，像麋鹿啊等等这些。然后另外呢，还有山地区。山地区呢，游客可以开到山地上面，有一些山地动物，像那个骆驼呀、牦牛啊这些展示。 就耐旱的这种动物。 对，从湿地到山地。另外呢，还有从亚洲到非洲，像我们亚洲展示的动物，像那个棕熊、黑熊、东北虎，还有这个灰狼。 灰狼， 对，尤其是到灰狼的地方，那个我们有一个平面叠加式展出，就是你坐在车里面会看到前面是这个小绵羊，然后和它同水平面上你会看到后面就是这个大灰狼， 但其实这小绵羊是假的。 不，两个全都是真的动物，对、但是只是呢，这个灰狼，你在视觉感官上，它们是处于一个同样的区域，但实际上呢，灰狼和绵羊是隔开的， 是隔开的，它们之间是隔离的，要不然的话就这小绵羊早都没了。 对，我们刚开始开业的时候，这个灰狼它每天早晨起来就沿着它那个和绵羊的那道界，一群灰狼沿着边起，就瞪着大眼睛去看，看那些 等着它什么时候过来呢？ 对， 那其实他们是隔开的，但是呢，在视觉上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是在一起。 对，而且我们非常容易能拍出特别漂亮的这个照片。 对， 这是亚洲动物的展区，另外呢还有非洲的、澳洲的动物展区。像我们非洲的有这个猎豹，非洲的斑鬣狗，等等这些动物，然后像澳洲的这个火烈鸟， 袋鼠 等等这些。 对， 然后最后呢，我们最后一个展区会有这个也是我们中央电视台拍摄《最野假期》第二季第一期的这么一个场地，是我们叫那个丛林牧歌，那个田园牧歌。对，在这个田园牧歌中，就是我们穿越了亚洲、非洲，然后穿越了山地，穿越了这个沼泽区，然后最后又回归到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体验那种 田园的风光。 对， 咱们这工程量真是不小哈，真是够大的。这什么样的地形地貌啊，还有各个州的这个地理环境，咱们全都得模拟出来，都得重建出来，而且呢还要适应这些动物的生存，真的是不容易。 穿越那个动物与自然的这个景观，360度全程的这个视觉无障碍式的观赏。 对，是很值得大家过去，而且呢，过年期间我们还有动物狂欢庙会等着大家。 对，我们除了游客除了可以体验到我们三大动物展区以外，还可以在我们的欢乐动物戏雪乐园中玩玩雪，与小动物近距离的亲密接触。然后另外呢，在春节期间，您还可以在北京野生动物园体验到我们这个动物狂欢大庙会。 对对对，是。 在这个庙会中呢，你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那个小吃啊，可以玩到一些小的游戏啊，还可以抽就是有一些那个娱乐的项目。 对，没错。那如果是留守北京的朋友哈，或者是不外出